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49集，怪事连连的旅馆。冬至发了个私信过去，很快就得到了回复。对方似乎没想到漫画作者会亲自给他发信息，激动得语无伦次。从语气上看，像是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子。冬至的猜测也是对的，的确就在路程。而且巧了，那旅馆离他所住的地方不远。冬至说自己这段时间正好在路程，问他是否愿意方便见面，他想进一步了解旅馆的事情。对方本来就是冬至的忠实粉丝，一听能见到偶像，自然一口答应，双方约在对方宾馆不远的餐馆里见面。考虑到背着一把剑在大街上晃悠实在是招眼，冬至就想了个法子，去赴约的路上顺便去琴行买了个古琴的琴盒，把剑装进去之后，富裕的地方还能用来装朱砂符纸，那些一举两得。果不其然，他背着琴盒在外面走，一下子少了许多奇异的目光。刚抵达餐馆，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，冬至就看见了一个身穿 T 恤短裤的长发女孩匆匆入内。只见她左顾右盼，像是在找人。 贺佳， 冬至抬头示意，试探地喊了一声，对方果然扭头，露出既惊讶又惊喜的神情，快步走了过来。 你好，请问您就是东东呛大大吧？ 女孩没想到画手本人是这么个秀气文雅的男生，更是有种现实远远超过虚幻的惊喜。 我就是东东呛，你好，冒昧请你出来实在是抱歉。 没关系，我也正好闲着没事儿。 冬至把菜单递到他的手中，很有风度的让女士点菜，待服务员过来下单之后才进入正题。 我最近在找一些新连载的素材，想请问你之前给我的留言说自己家旅馆发生了怪事，是真的吗？ 是真的，那间旅馆本来不是我的，是一个亲戚的，他出国定居了，短期内不会回来，但是旅馆一时半会儿又不可能处理掉，所以就干脆托我打理。我也没有换掉原来的员工，一切依照原样，偶尔会过去看看。不过说起来的确是很奇怪，那个地方常常会出怪事儿。 实际上随着冬至的漫画走红，他本人也跻身网红大军之一了，但不像那些靠露脸来吸粉的账号，他是纯粹就是以画风和内容来吸引读者的，读者群很稳固，大家也曾私底下猜测过他的年龄长相，有些粉丝还是游戏大荒的老玩家，但谁也没有见过他，只知道估计是个年轻的男人。贺佳没有想到自己竟会成为头一个看见他真人的粉丝，一时有些兴奋，恨不能合照留念，再上传网络证明他跟东东呛大大吃过饭。对于冬至的问题，他自然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于他而言，不仅亲眼看见男神，而且男神的外表谈吐也很符合他心中量身定造的形象，属于双重惊喜。冬至听得很认真。 你能具体说说吗？ 有服务员反映说，他们晚上守夜的时候曾经见过黑影飘过，但是走近一看却发现什么也没有，监控上也没有显示有人路过。还有住客说是半夜的时候水龙头会莫名其妙自己打开，还有人说听见耳边有人在唱歌说话，鬼压床的也有。后来我问旅馆原来的老板，就是我姨奶奶，她让我初一十五定期供奉就好，别的不用管那么多。 冬至没什么反应，贺家只好继续道。 但奇怪的是，我那旅馆生意却特别好，为了拉生意，我让人做了一个官方网站放上去，结果几乎没怎么投广告，但通过网络订房的客人几乎每天都是满的，节假日更是供不应求。 你姨奶奶要你供奉什么？ 你照他说的话去做了吗？ 我也不知道，他让我空出一个房间，不要让客人入住，然后在里面的供桌上常年供奉水果，每周换一次就行了。我都照做了，但是怪事还是从来没少过。 出过人命吗？ 没有，啊不，出过一次。 冬至修长的手指随意拖着白皙的下巴，另一只手在桌面上无意识的轻点。贺佳觉得对方不仅生得漂亮，还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，一时看得有点晃神，片刻之后才反应过来。 听我姨奶奶说，大火之前那里原来也是个旅馆，后来一场大火把老板也给烧死了，过了几年才重建了现在这个旅馆。之后有一回有个房客在房间里割腕自杀，发现的时候太晚了没抢救过来，听说好像是因为感情，不过也就这一桩，后来都没有再出过人命了。 说到这里，贺家有点苦恼。 其实以前也还正常，但最近员工经常生病，很多住客也丢三落四，忘性大，我自己都不愿意在里面待着。奇怪的是那里的生意一直都很好，上次我本来还想找师傅看看，我姨奶奶却坚决反对，最后只好作罢了。 你接手那间旅馆多长时间了？ 也就最近半年吧，他管旅馆的时候没有发生过员工和客人经常生病的事儿。 两人聊了一会儿，菜陆续上来，话题就此转了个方向，说起了本地的风土人情。贺家听说冬至初来乍到，很热情地提出带他到处转转。冬至虽然挺心动，但他这段时间得先找个房子落脚，只好婉拒了。 东东大大， 哎呀，你别叫我什么大大了，挺拗口的。我姓冬，冬天的冬，叫我东哥就行。 哦，所以你网名叫东东枪。东哥，你现在不做游戏了吗？ 他不仅是冬至的漫画粉丝，也是大荒的游戏玩家，可以说是看着冬至在画画的道路上走过来的。 不做了。 特管局的这个身份很特殊，对普通人不好轻易透露，冬至就随意找了个借口。 现在在朋友公司帮忙，画画是闲暇爱好。 那不是挺可惜的？ 那有什么可惜的？喜欢的东西能够作为爱好，而不是吃饭的工具，不是更好吗？ 贺家想想也是，就跟着笑了。这一顿饭，贺家吃得很是愉快。他印象里的男画手一般都是宅男，不善言辞，不修边幅。以前看到的一些男画手网络爆照或者去签售，更加深信了这种感觉，没想到冬至是个例外。更难得的是对方很有礼貌，也很有绅士风度，让自己点菜，又趁自己上洗手间的时候主动买单，不给自己留下半点不快。哪怕还没到一见钟情的地步，但能被一个帅哥请饭，对女生而言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。吃完饭，冬至问他， 你家旅馆的房间住满了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想订一间，今晚住一晚。 贺家一愣，面露为难之色。 我出来的时候问过了，今天倒还有两间房空出来，要不我白天的时候再带你过去吧。 冬至怕他误会，又道， 东哥，那个地方晚上过去我自己都有点怕怕的。 没关系，你带我到门口，我自己进去。 冲着帅哥的魅力，贺家咬咬牙，把心一横， 算了，我陪你进去住一晚吧。 你带我进去就好了，不用非得陪我。 没关系，谁让你长得好看呢？ 贺家在心里默默补充了一句，随即想起了什么，不好意思道， 东哥，我不介意你把旅馆的事情当漫画素材，不过到时候能不能把城市和旅馆信息隐去啊？ 冬至这才知道，贺家以为他想去旅馆纯粹是好奇心，外加想要收集漫画素材，心想这倒是个不错的借口，以后不方便表露身份的时候还能这么行事。 当然可以，就算将来真的放在漫画里，我也绝对不会暴露相关信息的。 他的确对那间旅馆很感兴趣，尤其是贺家说的怪事，如果怪事没有导致什么恶果也就罢了， 但既然员工和住客都会经常生病，这就说明已经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，也正是特管局的管辖范围。特管局跟别的部门不一样，未必总是安坐办公室等着事情找上门来的。虽然初来乍到，严诺他们不让自己插手工作，那不代表他自己就不能主动出击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